秋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我们主持人泽林呢，最近暗恋一个妹子。 哎呦喂， 那个妹子的空间访问密码问题是，我的男神叫什么名字？ 嗯， 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就把那个女生经常提起的男明星输了一遍名字，结果都显示错误。忽然间，他福至心灵，输入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回车，果然也不是他。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八号，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该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以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清明假期结束，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1.01亿人次，同比增长8.3%，实现旅游收入421亿元，同比增长8%。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发用电延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显示经济活跃程度在增强。我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新支线客机 ARJ21 在冰岛完成了大侧风试验后回国，至此 ARJ21-700 飞机具备了在高原、高寒、高温、高湿、自然结冰以及大侧风等全部特殊气象环境下的运营能力。日前，国家质检总局网站首次发布共享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抽查结果，不合格率为12.5%，高于近两年普通自行车国抽不合格率。八号，中国银行保监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截至2018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428亿美元，较二月末上升83亿美元，升幅为0.27%。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1999年，那英继《征服》之后，又推出了《干脆》这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那英的音色转换很不错，开始尝试着写词。在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有20世纪末的经典名曲《愿赌服输》，有贴着个性标签的《干脆》，也有仿如梦醒了的续篇《梦一场》。从整张专辑听起来，除了有聆听度与质感，更能感受到那英的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就是爱经典。接下来这首歌曲，那英《愿赌服输》。 原来我那幸福当成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爱看动漫的听友？日本的集英社周刊少年 Jump 杂志前两天是创刊50周年的纪念日，而在那一天的杂志上头版印着号外消息：湘北击败全国大赛卫冕冠军山王工业，让人又想起了96年《灌篮高手》停载之前追动漫的日子。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灌篮高手》这一本漫画当中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欢迎你在9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由屠洪刚演唱，《你》。 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寻觅着方向，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点亮，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江的你坐在我的马背上，如雨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你一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寻觅着方向，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点亮，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都记得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 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你没有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跟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我像是一个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的叶。 小时候我是个学渣，渣了不能再渣了。记得有一次考试结束，我跟我们班的学霸对了一下答案，结果呢大部分都是一样一样的，我开心的呀，但我们学霸哭得很伤心呢。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披露，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多项违规被判处罚款18万元。2018乒乓球亚洲杯男单决赛中，刚刚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樊振东4-0战胜林高远，首次夺得该项赛事的男单冠军。近日京城迎来晴好天气，北海公园里游人纷纷荡桨泛舟，在湖面上欣赏春色。今天北京最高气温20摄氏度，10号到11号冲高到23到24摄氏度。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再次上线智慧妇幼挂号缴费新功能，在家可手机就诊挂号，到院可自助机取号分时段就诊，拿到检查申请单可不出诊室完成缴费。4月7号，2018年承德赏花季暨第6届金山岭长城杏花节活动盛大开幕，活动一直持续至4月29号。首都体育学院今年还将增加200个体育教育专业师范生的招生名额，学生入校后免收学费，但需与市教委签订协议，承诺毕业之后到本市中小学及幼儿园从教。 东单菜市场等本市首批31家放心肉类示范超市日前授牌。在这些超市中，肉菜类农产品都有身份证，市民用手机扫一扫商品上的2维码，就可以查询供货商信息，让菜篮子更有保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1999年，酝酿许久的田震也推出了歌曲《靠近我》。田震的豪爽和大气是北方土地的赐予，但背后依然有一颗柔情婉转的女儿心。这首歌如果不是田震唱，而是换一个声音甜美的歌手来唱，肯定又是另一番滋味了。但是田震低沉性感的歌喉却把这首歌曲要展现的并不深刻的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田震《靠近我》。 想要逃避，好像我

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管打不打篮球，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估计没有谁不认识樱木花道和流川枫了。现在也许你的生活已经不够燃了，而打篮球的伙伴呢，也早已都不在身边了，过去的少年气渐渐淡了，但是曾经在篮球场上的画面也许你都还记得。我突然想起自己其实就是因为《灌篮高手》这部漫画作品而喜欢上篮球的。你呢？你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个？欢迎你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狠不下心》。 你说你以后决定成空，无人港口，无情风。我的眼神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不想就此罢手，想不透。以为会幸福，然而却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你像浓雾，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要抓抓不住，狠不下心，狠不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上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淹没我。狠不下心，狠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是个你。 恨不了你，早就应该忘了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有人问我，他暗恋一个人，不想去追，又不想留遗憾，怎样能优雅地告诉他？

之中你最明亮，无意间的影响渐渐扩张，你丰富我生活感想。何必寻找所谓的天堂，原来我因为你不想再去流浪，情愿平凡不拥有一切也心上依然是天堂。忽然就忘记了慌张，人海之中你最明亮，无意间的影响渐渐扩张，你丰富我生活感想。何必寻找所谓的天堂，原来我因为你不想再去流浪，情愿平凡不拥有一切也心上依然是天堂。何必寻找所谓的天堂，原来我因为你不想再去流浪，情愿平凡不拥有一切也心上已经是天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